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戴笠掌管军统之后，不仅招了很多人才，还组织成立了别动队，而且戴笠培养军统特工很有手段。 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所以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是，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但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儿呢就不细说了。此处呢，咱们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这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啊，没门儿。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军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着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那也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很多的宣誓沦为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条呢，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 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是吧？多了牵挂，那么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比如说红岩当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蒲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一纸就垮了。严格的说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那就是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萍。这要是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呀？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等，无所不用其极。那么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露被军统特工刘戈清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公树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布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小安被军统外围人员朱生元乱刀砍死于梦中。陈露、张啸林和傅小安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都是一个死，那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所以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很多。军统的设置是以战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18000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那么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呢？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科和76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特高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捣鼓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板西利八郎，这个人呢创立特务机关板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的是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在帮忙数钱呢。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板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够用了，日本人只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科。特高科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科最初在东北建立，他的头目因治猥琐男土肥原贤二，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板西利巴兰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的是相当到位，特高科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都无人知道，但他呢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是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呢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汇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呢，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科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科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啊，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科的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一切有条不紊，快速高效。黄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128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还有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系。日本国内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科搞得是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科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本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科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些个邪恶的特高科。交代完了特高科，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76号。76号是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跟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村，二把手是李世群。这两个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村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的处长。这个丁默村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村。结果呢，丁默村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那肯定做不到位啊。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是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村根本不在意。但是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正是戴笠。丁默村这一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比较特殊，有着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村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这可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啊。 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村一顿黑状，说丁默村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没到，丁默村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村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来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了，投降加入中统。不过呢，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个家伙在中统那儿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呢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所以由此，李士群就成为了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村。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必要跟中国一块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科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啊。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所以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号召力不够，就策反了老上级丁默村，由此俩人在76号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呢，土肥原对这俩家伙也不放心，于是呢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李士群和丁默村两个人都出身中共，后来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是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是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军统就干掉了40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的陈公树、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新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啊。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那么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呢？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呢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 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是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科全都有份儿。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概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经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电影，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都是信手拈来。但是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他知道，从而写出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呢？秘密就在她老公的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呢，结合他跟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就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然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是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就是郑平如，这个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丁默村。郑平如的父亲郑岳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是夫唱妇随，随郑岳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平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在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平如曾经还是《良友》的封面女郎，那姿色就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啊。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平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华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平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村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交吟之间，已将丁默村迷住了。火候已到，郑平如邀请丁默村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面对郑平如的邀请，丁默村会上钩吗？中统又为何要刺杀丁默村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城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